大家好，今个礼拜六十点钟，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已经是第43集。这一集呢就是讲1927年民国16年4月12日的上海清党。所谓上海清党也者呢，就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军队，即当然这个是蒋介石可以控制的在上海的军队，就去这个清除在上海的所有共产党即是占据的机构，包括是国民党的一些党部这个上海的这个特别市的党部等等，还有这个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有大量的武器，都被这个军队即是缴械，跟住落嚟所有有关人等全部呢被捕同埋枪毙。呢、這个就係412上海清党。礼拜六十点钟，容共与清党43集，记得收睇。 Yeah!Yeah!Hello! 返嚟第二節嘅大人在先。 Hello! Yo! Yo, what's up? Yo, what's up, check it out. 我喺度睇落最 仲喺度播 二 好 继 续。 我睇下加油 来吧。嗱，头先讲过啦，咁啊啱啱呢就係一啲比较 theory 少少嘅嘢啦，咁啊今集呢一 part 就轻松少少嘅。咁头先其实呢都叫做即係少少嘅分享啦，即係因为我上网见到一啲呢个趣闻，我觉得哇如果你中毒可以令到人死嘅话都几有趣，咁啊即係令到我觉得 几有趣。 几有趣呀，真係。你唔 讲咩， 见到对手喂唔 ok 喎，即刻 send 啲嘢俾你，哇好得意㗎，入去睇睇咁样。 咁 咪 喎，真係。 你有趣，我覺得。 見到呢個敵人就擺嗰幅嘢出嚟，等下先。 望望啊，望望嗰幅圖咁樣。 先到你唔知喎。好。 咁咧，其實人體結構我真係覺得好奇妙嘅，即係嗰下令到我就諗起，喂，啱啱頭先嗰啲都叫欺騙視覺啊。咁所以就令到我諗到咧，不如同大家試一個實驗仔，就係欺騙美國啦。咁嗰期咧，其實都即係一直以嚟都有人玩呢樣嘢嘅，欺騙美國、欺騙視覺，同埋有好多啲矛盾對決等等嗰啲嘢。咁我覺得咧幾有趣，咁所以想同大家試一下玩一下。咁咧，我上網睇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啦，就話咧啲配合咧，其實可能簡單啲係 A 加 B 嘅嘢溝埋咧，佢就變咗一啲係 C 嘅味道啦。咁嗰啲咧係正常嘅味道嚟嘅。咁啊，有人講過話啊，即係好似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啦，即係我係幾中意食添嘅，即係嗰個係呢一個叫牛油果。 哦，我超中意食 牛油果，系啊，点呢一个 最真食添 啊？三文鱼中唔中意食啊？听讲 一般 系嘛？佢咧呢个牛油果啊，彩玲有冇试过啊？牛油果点解会冷三文鱼呢？其实佢可以令到个味道好似三文鱼。 吓咁点样？ 牛油果冷三文鱼个味道就好似三文鱼。 牛油果其实牛油果食落去可以好似三文鱼。 哦， 有啲咁嘅事。 系啦。點解我會冷落去話三文魚呢樣嘢？因為牛油果其實個味道咧，大家應該即係有食過嘅話都知道嗰種感覺係點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似一個三文魚呢？即係呢個幾有趣嘅，就係咧你要加一個日本嘅豉油啦，再加呢個 wasabi 啦，將佢溝一溝，然後咧你將牛油果你切片，跟住你點落去嚟食咧，嗰種感覺咧就似足呢個三文魚嘅味道嘅。 咁有趣， 系啊，试下，系啊，翻去真系试一试啊，几有趣，几好味噶。 咁啱你食斋咯， 啱啊，真系啱。 你又唔系食肉，咁你咪可以食到三文鱼嘅味道， 正啊正啊，嗰只就真系三文鱼嘅味道，梗系有啦，好好味啊。 有冇啲物质系捞咗似屎，但系又唔系食屎咁样咧？ 有， 可以俾佢试下。 但系屎系咩味道咧？臭嘅味道就闻到咯，但系真系冇食。臭豆腐都係咁嘅啫，但係榴蓮味咧有啲人係，咁啱啱即係講過，即係如果你三文魚嗰啲就叫恰當少少、正常少少嘅味道啦。咁亦都有啲係網絡傳聞係未試過嘅，咁就溝下呢一個左溝右溝咁溝出嚟嗰味道係點咧？有啲人就提供咗啲 formula 噶，但係未試啊咋。但係咧，我今日咧試嘅呢啲咧係已經有咗個 formula， 人哋試過話好味嘅，穩陣嘅，係啦，穩陣嘅，所以今日就帶嚟試一試嘅，即係好似頭先啱啱講話三文魚。嗰、那個啦，咁仲有一啲咧就比較有趣嘅。咁呢一個咧，今次我係試飲品上邊。咁如果你個 mon 上邊，其實你見到啦，見到我側邊喺度沖咗呢個咩嚟嘅咧？茶啦，烏龍茶啦， 好濃郁嘅茶， 好濃郁嘅茶啦，係啊。咁你覺得其實茶呢一樣嘢，我本身我成日飲噶啦。但我想問下兩位，平時多唔多飲酒咧？ 酒少飲咯， 少飲。 你叫少飲？ 少飲咯。 啤酒咧？ 啤酒的裏面。 啤酒不喝的。 啤酒不喝的。 我都有喝少少。 喂仁哥，我們有個導演不是很喜歡喝酒的。 黐線的。 我們下次可以用這個方法。 是怎樣？ 可以用這個方法。沒有酒精但又有酒精的味道，又有酒啤酒的味道。是啦，可以試一試個 pattern 究竟是怎樣。因為你啤酒其實即係你小麥花啦，即係跟住你仲會發酵咁樣，咁你有酒精成分㗎嘛，飲得又醉又唔好。咁今次介紹大家嘅呢一個欺騙美國系列嘅飲品係咩呢？望一望先，呢度我有個沖咗出嚟嘅茶膽。 是 OK， 一杯茶膽 OK， 濃郁度呢其實沒什麼所謂的，但是我就想個味道更加濃，所以特登就用個三包的茶。那什麼茶呢？其實一般普通你自己喜歡什麼口味都可以的、 哦、 據傳說呢最、味道神似的你茶包茶或者這個烏龍茶就最似的了。 OK， 這個呢就試用公司資源了，我看到呢有這個 Lipton 茶包就立刻拿出來然後就去沖這件事了。好了，茶包扔什麼呢？就是我剛才說給雞丁欺騙了說樓下有得買的這個 味， 這個是蘇打水、 oh. 他跟我說樓下有 U 購這間店，但我頂都沒有，我還想著買便宜一點的嘛，那就抵飲一點啦，那沒有那就不要緊，那剛看到剛才有一間泰國店，那我買了一個泰國的蘇打水，這個蘇打水沒有味的，是的， 搞笑。 那據傳就是說呢，這兩樣東西溝在一起呢就會變成啤酒了。 吓， 冇错，个事情究竟系点咧？仲要系冇酒精嘅啤酒，究竟似唔似咧？可以试一试。咁咧，道具已经准备好啦。两位，今日细佬请你哋饮酒啊，系啦。平时咧亦都多谢两位嘅照顾，所以今日咧敬你哋两位一杯嘅，试下沟一沟个研究个味道究竟系点咯。 有啲伏嘅味道啊， 听唔听到喳一声啊？ 哇， 好大声喎！ 喳， 苏打水嘅味道啊！是什麼味道？氣咯，冇味 嘅。茶溝蘇打水真未試過。 茶溝蘇打水未試過啊！好，我哋開心啲，我又飲啦，加少少。 嗯。 咁個 pattern 咧， 應該要飲多啲啊。 咁又唔係嘅 ，balance 翻件事啊嘛，多又未必好嘅。好啦，咁睇翻個份量啦。咁樣其實就如果係嘅話，溝即係你想個味道濃少少嘅話，你可以溝一比一咁樣都得嘅。 哦。 係啦，或者你。一比二咁樣，你中意飲茶或者個苦澀味多少少，咁我今次就溝一比一啦，溝一比一會好啲嘅個比例。 佢個鏡頭出邊，我乜嚟嘢咧？ 嗱，望一望啊，似唔似啤酒先件事？ 都有啲似喎。 都似嘅。 都似啤酒係咪啊？好，擺低先，又嚟啦，溝一溝。喂，第二杯嘅啤酒又出咗嚟啦，第三杯啦。 你試過未嘅？ 我試過，梗係試過先俾你試啦。 唔係，萬一飲落去冇料到咁點咧？ 冇料到啦，因為咧我之前試咧就係、是、用烏龍茶嘅、哦，今次咧我就用咗呢一隻 Lipton 嘅茶包，係啦，咁可能個味道上高會有少少偏差，咁但係咧應該都絕對係嗰回事嚟嘅。嗱，望下先啦，你望到件事其實似啊嘛，係咪啊，仁哥？ 唔該曬。 嚟，唔好客氣，但係唔好飲住，望一望。 熱嘅啤酒呢、這個係。 熱嘅啤酒。嗱，你望一望個顏色啊，感覺啊，都似啊，係咪先？似噶嘛件事係咪啊？ 可以咬卓文啊呢、這個。 係啊，導演，導演嚟啦，沖咗俾你啊咁樣。 我哋就飲呢杯。 係啦，我哋就飲呢啲。 飲個杯。 係啦，跟住佢又屌你啦， 我覺得好嘔心啊呢件事，死啦！ 即係你覺得呢一杯嘢嘔心係咪？ 係啊。 嗱，仁哥你當佢飲啤酒咁樣先，好冇？咁咧 個味係冇乜點服嘅。 嗱。依家咧個樣子就似啦，觀其嗰個樣子，咁啊察其色啦。 似嘅，似嘅。 聞一聞，睇下咩效果先。茶味咯， 係咯，茶味咯， 係啦，好重嘅茶味咯，即係完全唔覺得似係啤酒呢樣嘢嘅，係啦，茶味咯。咁啊，個感覺你可以呷一啖，研究一下試一試，睇下似唔似嗰回事啦。 哦， 哇，可能。 是不是梳打水有問題？ 它的梳打水沒那麼淡，不是沒那麼、啊、叫什麼呢、啊、應該用一些 cheap 的梳打水 靚得滯， 因為我上次用的那隻是叫什麼那隻八街牌那些呢，那隻呢它那個梳打 水我都相信阿蓮不是試過先給我們試的，誰知梳打水出了事，所以梳打水是很重要的。你要用那隻是什麼梳打水、 啊、我用這一隻呢 就是樓下泰國普經常用的， 是啊，這隻知道了。另外你本身真的似啤酒那隻是什麼蘇打水？ 哦，那隻是百佳有得賣的黑色那隻屈臣氏呢，那隻 哦，普通那隻， 是啊，普通那隻，因為普通那隻呢那個蘇打即那個味道呢就貼近， 現在這個是真的茶蘇打咯。 嗯 嗯，不是，這個就不關事的，大家都可以試一下，不過要用肉要用罐裝那隻，是啦，是紀念牌子那隻， 是啦。據稱呢，據稱說個效果最好是什麼呢？個效果最好的就是我講埋名啦，津老烏龍茶。他說用津老烏龍茶跟手呢再溝返呢一個屈臣氏那隻啦。 唔係，我哋其實阿廉，我哋應該夾撚咗先。哇，好緊似啤酒咁就係 個感覺走出嚟啦，係咪啊？ 唔係啦，而家嗰件事不過 OK 嘅。飲完，哇，真係好似喎嗰樣。嗱，記住一定要用玉泉嗰只蘇打水，跟住再加津路嗰只 烏龍茶 啊，其他唔包唔寫包單啊。 不過又 OK 喎， 但係呢個幾好味喎。 呢個又 OK 喎，因為 烏龍茶蘇打真係未大家去試過撈喎，真係 未有呢個感 覺。你飲曬喎， 個感覺。 你飲曬喎， 感覺如何啊？你覺得？ 好似幾中意咁樣喎。 好有趣。 OK， 我都幾耐仲撚好味啊！撚同 哇色條哇， 即係唔同味，但係你話好有趣嘛？ 哇！嗰下噗一聲超級大聲， 係啊！你都聽到 好大聲，好應棍啊！ 我承受咗好多㗎啦，餵你哋，你知唔知？ 好 啦， 好慘，背後好似有一股涼氣，倒抽一口涼氣。好啦，咁啊，呢一杯嘢咧，今次我覺得咧冇咁似嘅嗰種感覺，的確係咁啊。但你如果真的想試一下個真的味道呢，即係據稱話咁樣嘅 pattern 去試嗰隻呢，你可以試返我頭先個配方啦，咁樣咁就研究一下，咁可能喺啲飲酒嘅場合底下都可以扮得下嘢嘅，又冇酒精又剩，咁我都 OK 啦，我飲曬嘅可以。咁仲有另外一個 pattern， 仲有另外一個 pattern 呢，就似係呢一個呢一個叫做嗰啲叫咩，嗰啲台灣係有個名嘅。台灣有隻叫什麼呢？ 他拿盒奶出來開始， 是啊，人哥開始有點害怕，死 人哥開始有點害怕，你們喝完我聽我杯， 我覺得呢應該呢，如果我下次玩這一類型 的題材的節目啦， 但 我期待你剛才那個有趣的東西的，所以我都有真的 depth 真一點的， 是我下次呢我們可以請另外一個嘉賓上來，是啦，請一位嘉賓，不是請一位嘉賓上來，可能他是那些 最愛的男味， 是最愛，他最愛就不要試這些了，最愛就 沒有彩你， 我有點擔心，我有點擔心，我怕擔心， 減肥的，我屌， 好啦，我買一個 pattern 是什麼呢？據稱就是這個乳酸，說這個溝完之後就會變成一個乳酸的味道，乳酸顧名思義， 奶溝蘇打水， 不是奶溝蘇打水，是奶溝這個水凍落的物體那類的東西，再加這個蘇打水，而這一支呢咁啱得咁巧，係啦，咁啱得咁巧呢，佢有埋氣嘅，咁就 fit 曬啦，咁就唔使溝蘇打水啦，係啦，咁就變相就兩樣嘢，兩個味道去溝，咁呢兩件事係咩呢？奶啦，再溝一個乳，係啦，呢兩樣嘢撞埋一齊呢，就會變咗一隻乳酸嘅 奶溝運動飲品， 係奶溝呢個運動飲品，如果你鍾意有氣嘅話，因為其實有啲係嗰啲咩美樂多嗰啲呢，美樂多即係台灣嘅叫法啦，即係嗰啲好似一樂多一力多咁嗰種 feel 啦，類似嗰種 feel 啦，咁樣咁就係咁樣溝法嘅，係啦，如果有氣嘅話呢，你可以加呢一個蘇打水落去 ，OK， 咁清一清個杯先。 要用翻呢只杯嘅， 清咗佢啊！ 有冇搞错？你有冇理到嘉宾嘅感受啊，大佬？ 好简单啫，茶唔要噶啦嘛，系咪？咁样咯，嗱， 好捻呕心啊！其实呢杯嘢真系， 你唔应该对佢咁好嘅，你知唔知 道？你下次滴啲豉油落去，我又饮晒佢啦，大佬。 咁好大镬噶喎，呢一个个味道，我系觉得还可嘅。 都唔係咁樣溝啊！你你而家玩緊命啊，大佬！你仲有第二杯嚟緊啊？ 我感覺 你將四支嘢撈撚埋， 我感覺好似懲罰咁樣。 你個胃裏邊撈埋咗四種嘢，幾好啊！連幫我洗埋。 死啦！嗰種感覺好似喺度玩緊兩位咁添。 你好似用個奶、用個乳酸、用個蘇打水、用個茶撈埋擺落個胃， 個感覺好似玩緊兩位咁添。醒嘢， 乳酸我都中意嘅。 好。清咗佢先。嗱，我之前飲嗰個咧係呢一個奶啦，跟住溝一隻甜甜地嘅蘇打，一隻甜甜地有味嘅蘇打。 咁嗰種感覺就 fit 啦。咁今日咧有鴨奶啦，同埋有呢一個 100% 啦，咁都係正嘅。試一試睇下個味道會係點。 我哋搣奶嗰個手法好純熟啊！你飲開奶應該係 係啊， 好撚純熟。我覺得我呢一生人冇人飲過牛奶嘅。 嚇？點解嘅？ 好真嗰陣味。 腸胃敏感，喂咁 唔係唔緊要，你照俾少少我啦。如果乳酸嘅味我接受到，但係奶。奶就 咁，你嗰杯唔可以 咁，冇太多咯。我 奶喎，咁你嗰個唔可以咁重。 你俾多啲彩嚟咯，你同彩嚟咯。 咁樣 佢都係奶王嚟嘅。 咁試一試啦，咁樣。咁好啦，個比例咧都係1:1嚟嘅，差唔多啦。飲開奶嘅以前細個嘅時間，我就係唔飲奶，咪唔高咯。跟住而家咧就後悔咯。係啊，以前細個我 奶就唔。 是啊，跟住我媽成日都係咁樣講話，唔飲奶就唔高噶啦咁樣。咁但係我真係好憎以前啦嚇，好憎飲奶。 我都好憎飲奶。 跟住我嗰陣時跳舞噶，我嗰陣時跳舞又跳到啲肌肉實曬咧。跟住嗰期啦嚇，即係有啲同我同期同唔係啊，嗰期都冇飲啊。因為中學年代我係冇飲過奶，唔係冇飲過嘅，好少咯。咁跟住之後即係。開始有啲同我同期成長嘅朋友仔，佢越嚟越高咯，件事。 咁同埋你正常嘅，你嘅高度都，我覺得都正常啊。 感覺望落好似正常咯，但如果再高啲，我覺得好啲。 屌，邊個會嫌？ 170啦，我最起碼我覺得我自己。 你而家唔係170咩？ 唔係啦，160幾。 喂，你咁撚矮嘅咩？ 好矮嘅啫，我 係咩？ 係咩？唔係喎，我依家記，我依家視覺上，我覺得你唔矮喎，真係。 感覺咯，感覺望落去。 我覺得雞丁係矮嘅啫。 是咩？ 係感覺上。 哦，雞丁可能是寒背啊，係咪啊？ 單薄。 個寒背啊， 雞丁係矮嘅。 阿丁是寒背咯，成日縮埋咁樣，所以感覺上咪高咯。 係咪？ 阿仁哥，你苦笑啦已經。 搖下佢。 係啦，嗱，首先咧望落去個樣子先，望咗個樣子先。 搖勻佢。 係啦，咁你見到其實依家咁樣 溝。奶咯，稀奶咯。 稀少少個樣子嘅奶啦，你平時乳酸嗰啲係再即係個樣子係。 你飲咗係咩味啊？ 未飲我聞㗎。 你平時嗰啲乳酸嗰啲咧，係會再即係個樣子會再勁少少嘅，即係會個色冇咁淡咯，係啊。咁但係呢只就望落去個色係 飲得未？ 係啦，可以試一試，係啦。 好，係。 咩感覺啊？ 好難形容喎。 好難形容。因為佢有氣啦，所以咧你見到佢開始有少少分層啊嗰種 feel。但如果你冇氣喎，人哥個反應啊， 好撈核突啊個感覺。 嗱，唔好嘥嘢啊！話你聽， 你飲埋佢咯，唔撚到嘥就。 唔好嘥嘢。 人哥，我哋聽日仲要翻工，要有活動跟添，係啊。 好撈核突啊，大佬！我有 dab 嘅，我有飲嘅。 你唔係要 dab 咯？ 唔係，其實我係飲，我淨係飲到嗰個。乳酸唔係嗰個 100%嗰個味道啦，係咪？ 係咯，但係個奶我唔知係咪抗拒嗰個味咧，我隻眼係 get 唔到嗰個味。 嚇！ 但係我覺得個本身嗰個， 唔好講嘢住，你飲咗先。 即係嗰個補抗力嗰個味係已經係似乳酸嘅本身。 係， 你會唔會覺咧？ 本身已經似乳酸啊，都有少少嘅。 係嘛？即係有少少酸酸地嘅本身。 係啦，可能就係咁樣撞埋一齊咧，嗰種感覺咧就會俾人覺得係似乳酸咯，似嗰回事咯。 其實我都是喝到那支東西 這支嗎 是我都喝到這支東西的味 道要不要洗一洗個口先啊仁哥 應該是不過不要緊你們試一試因為我是喝到可能有一點加了奶的奶味但是因為我不是太喝得多喝到奶的人 我調回頭 你問 我奶是 OK 但現在我 100% 不 OK 即系咩意思啊？唔 OK 嘅。 我一百，即系我依家其实因为呢啲运动饮料咧，我之前我翻工嘅时候咧，嗰段时间因为成日喺户外啊，咁嗰阵时咧雪柜一炸噶，好耐之前，咁跟住咧我饮到惊，我嗰阵时系饮到，即系我肠胃不嬲都系麻麻地噶嘛，咁跟住咧呢一只我嗰阵时系饮到惊，因为佢哋俾我嘅冇水，净系得呢只，咁唯一要解渴噶嘛，你夏天又剩咁样，咁就饮呢只咯，所以我调翻转头系饮到。即係對於 而家你呢杯嘢究竟似唔似乳酸咧？ 我個感覺我覺得似似地嘅 喎。再嚟咧？ 有啲咯，都似。但我個肚係頭先嗰個 茶味啊。 唔係，係嗰個咁嘅嘢爆緊出嚟咯。 邊個 乜嘢啊？ 即係啲氣啊！ 哦，呢一隻蘇打水令到你喺肚裡面有好多氣。 係啦，啲氣咁樣上緊嚟咯。 嚇！ 咁點咧？跟住。 個感覺個肚好係咪啊？將佢溝埋一齊就 全部都好係咪？我證實呢杯嘢有問題嘅，你飲撚到佢語無倫次。 嗨嗨地，啊咁啊啱咯， 飲到語無倫次嘅咩？ 平時你要抌咁多錢落嗨，唔使啦，自己溝翻杯飲完即嗨掂曬啦，又慳錢又剩， 但係唔好俾人見到你撈咯，大佬，我都核突咯件事。 撈嘅話就真係，實話實説咁樣溝法個感覺係真係有啲，即係望落去係唔討好嘅，望落係唔討好嘅。 好啦，我 已經分咗層啦， 好淡啊呢杯嘢。 你見到有人講佢，因為有氣啦杯嘢，咁跟住咧會分層嘅。你見唔見到杯嘢已經分咗層，跟住人講佢樣子， 真係好核突。 即係我係一個都比較即係尖，即係點樣講咧？我都唔係好揀擇噶啦，係呢啲核突嘢我真係 人講咩 受唔到。你做乜嘢啫？ 做嚟做乜要沟埋啲茶咯？ 点解要咁样做咧？咪嘥杯嘢咧？ 会好啲咩？即系你试下又饮翻杯咯。睇睇依家沟我茉莉茶之后嗰个感觉系点样？ 会有啲茉莉味。 你唔整啖痰落去好啦。嗱咁咧，阿廉仲有冇嘢跟你讲？ 嗱呢几只咧，我哋今日试咗咧，咁啊 好捻核突呢杯嘢。 呢杯嘢系核突嘅。嗱，大家唔好試啦！如果即係可能覺得喂望落去嗰種感覺真係唔討好，或者你本身對奶類有抗拒嘅話， 唔係啊？點解唔可以正正經經買乳酪啫？或者 買個乳酸咁樣 係咪啊？ 可以，梗係可以啦。 同埋你唔正正經經咩？飲啤酒啲人做乜事？搞啲咁嘅嘢啦，咪 成本低啲啊？ 係唔係都多謝阿廉嘅，即係佢都即係好花心機同我。 唔 係 你平時飲完 佢就等個包奶咧，佢個包奶咧，我見到佢係冇倒曬嘅。我諗佢等下會轉頭會飲埋佢嘅， 飲埋會好少少嘅。 你飲埋其他嗰啲啦。 嗱，阿仁哥，你話中意即係飲運動飲品？ 我唔飲啦，我屌！我呢排又係即係雪櫃成日全部都係呢啲嘛，公司 飲到驚， 飲到驚啊，大佬！你呢啲係嗰啲有之前拍戲咧，有啲 sponsor 咧。幾版嘢嚟咧？ 係幾版？ 依家都叫飲剩咗好少， 飲剩幾支啦咁樣， 所以都飲得驚嘅。之前拍戲咧，咁成日喪飲呢支嘢咧。 點解我冇飲過嘅？ 係咩？ 係啊，冇人俾過我飲喎。 因為唔係你話唔飲有氣嘅嘢嘛，咪冇人俾你飲。加上你人緣又唔好，樣又衰。 哇！薄嗰兩聲，薄嗰兩大聲。 做緊節目啊，大佬。 薄嗰兩大聲，聽唔聽到啊？個收音。 薄咧，我都痛啊！真 係。好驚，唔係呢件事。 打 人痛。又我完全睇唔出，因為同我第一日望阿彩玲個樣子都係一樣。 冇 問題 嘅。 唔係我第一次望阿彩玲個樣子，覺得好善良。而家當然都係善良啦，但係估唔到係有咁活潑、咁好動嘅一面啦。 有好動嘅一面。 系好动嘅一面啦， 睇下对边个。 咁阿廉用有咩想讲啊？ 喂，呢个实验其实差唔多噶啦，系啊，呢个 pattern 如果你喜欢可以试一试。咁但系跟住仲有一个分享嘅，就系即系如果以沟嘅呢一个即系欺骗视觉味觉系列啦。咁仲有一只咧就系可以翻去自己试试下。据称就系话咧呢一个橙啊，再加紫菜、橙肉加紫菜包住，然后咁样嚟食嘅话咧，会系变成三文鱼子嘅味嘅。 有三文鱼子。 系啦，我试过啦，真系有 试过， 我有试过，但系唔似三文鱼子嘅，我自己觉得，我本人觉得唔系咁似嘅。反而如果咧，你话三文鱼嘅话咧，你用呢一个叫做牛油果，你切片然后饮呢个豉油加呢个 wasabi 咧， 老母，好谂法，我谂变态啊，连你 真系好味噶，嗰个 乜嘢话乜嘢话， 牛油果 系 加呢一个豉油，日本豉油甜甜地嗰只啊，再加呢个 wasabi 食落去咧，系似三文鱼噶。 佢嗰、那个佢你知唔知？佢好似嗰啲美食專家咁樣咧，但係佢講嗰啲嘢好奇怪， 真係似噶， 中間 真係似噶嗱。咁多位你睇完之後，你可以試，或者你試過嘅，你喺樓下即係你留言俾我哋，係啦，話俾我聽你試過。 留言俾佢好啦，唔好留言俾我。 研究下啦，真係好味，真係好味噶。同埋嗰三文魚子就紫菜加呢一個橙粒咧，其實就呢個我食落去個感覺，可能橙味。 橙係有啲服嘅，我覺得牛油果我覺得還好。 牛油果 OK， 但係嗰個橙加紫菜咧，其實佢係要嗰種。 我覺得人哋真係走去跟嘅話咧，真係好笑啊！佢一食完唔似，即刻喺個電視喺個熒光幕前面。 呢个橙加紫菜真系麻麻地嘅，我自己食落去可能橙味。 仲有啲乜嘢啊？ 冇啦，暂时系呢啲 pattern， 其实仲有啲古灵精怪，但系嗰啲我未试，嗰啲未试我唔够胆讲。 咪搞啦，就肠胃又唔好，又搞埋呢啲。 因为有啲稳阵嘅系 OK 嘅，系 啊。好啊，咁啊都系 thank you 阿廉啦，咁就过瘾嘅，因为咧你话我咧真系走去研究呢啲咧。真係要好有心機嘅，要講曬成段嘢俾人，我菜鳥都傻啦，大佬。但係我自己本身我有少少唔舒服嘅，但係咧就即係有時咧，即係一個禮拜咧翻嚟呢度咧，即係笑一下，或者有個新同事新衝擊，咁我有時有啲新思維咁樣講下呢啲，我又覺得。 即係都我唔會有諗過呢啲嘢咯。 嗯， 即係我唔會突然間諗起呢啲嘢咯。咁但係有時過下癮都幾好啊！呢件事咁、當然啦，如果再有啲索女喺度會更加好啦。即係飲呢啲，哎呀，飲唔好啦， 跟住漏咗落去。 唔係呢啲啦，唔係啊，你誤會咗啦，誤會咗啦。 嚇！你啲思維係呢啲啊？ 誤會咗啦，我下一次會整個玻璃有啲格仔蒙咗，俾佢蒙翻住塊面喺度。Up！ 第三下 其實係有嘅，即係有幾個嗰啲 lemon 嗰啲咧。咁見到佢，梗係唔好嗌佢僆模啦！我聯繫上咗噶啦，已經係，係啊，咁佢都會過嚟同我玩下嘅。 玩咩？玩食雪條。 係啊， 飲奶咯，我又玩飲奶咯。 係啦，冇錯啦，都係食下雪條咁樣嗰啲啦。阿蓮啊，你下次都係即係你如果係整啲試味啊，呢啲玩倒奶啊呢啲咩嘢，早啲同我講聲，我都要預備人嘅。OK， 梗係唔係自己試啊，俾佢哋試啦，係咪先？ 下次 同埋啲杯唔使預備咁多隻噶啦，係、 嗯、 啦，跟住佢要預備一隻俾佢哋，一兩隻俾佢哋各自有得噶啦。 好啊， 係啊， 好啊，冇問題。 好啊，正啊！系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咁我補充多幾句先，趁有時間。系啦，咁啊就大家最近咧會見到我喺 Facebook 咧，嗱依家好好嘅，我自己咧都會開始分咗節目就還節目，直播就還直播。有啲媒唔同嘅媒體出嘅嘢咧，就唔同媒體出嘅嘢，就唔會撈埋一碟嘅，我就嚇。咁啊。大家咧，如果見到我又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咁樣出現嘅話咧，咁就聽翻嗰一刻嘅 topic 得啦，我就唔會撈落其他嘢嗰度嘅。 嗯， 係啦，咁我公司嘅活動就還活動啦，其他就還其他啦。嗱，咁亦都同大家講聲啦，咁嚟緊咧，咁就我開始咧都會有啲飛送俾大家，可能有啲戲去睇啦。咁啊嗱，我想宣傳宣傳一個活動先。系啦，咁呢个活动咧就系、是、一个叫做系二次创作一个粗口歌、咸湿歌嘅一个歌舞剧。 嗯。 嗱，咁呢个歌舞剧咧个 poster 都几靓嘅，咁我就先 send 咗俾阿Nelson 睇呢分钟佢出唔出到先。嗯，算啦，唔紧要啦，我就咁怼俾你哋睇啦，好嘛？ 嗯。 自己漏咗。係啦，想講一講。咁如果大家要攞飛嘅話咧，咁就MyRadio 嘅聽眾想攞飛嘅話咧，咁就可以 PM 我啦。係啦，咁正嘅呢件事，我哋都攞好重本去做呢件事嘅。係啦，好，咁睇睇啊，睇唔睇到好殘酷？ 反光。 係啦，好反光。 小反。 唔緊要啦。系啦，上我 Facebook 睇啦。 嗯， 難搞啲，下次再俾你下一 part， 下次翻嚟做咗未啊？ 嗯， 做咗未啊？呢個係4月28日噶嘛？幾多號啊？ 係啊，冇錯。 未做噶嘛？ 未做，4月28日。 咁我下一次再俾你睇都得。 嗯。 上我 Facebook 睇啦，4月28日夜晚7點至9點喺 MegaBoss 嘅頂樓嗰度做。 嗯。 係一個好正嘅歌舞劇， 嗯， 咁有啲主流明星一齊參與嘅， 嗯， 好，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就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